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4度左右，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午后应减少户外活动，并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目前本是进入一年当中的霉变期，容易发生中度霉变，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早晨有轻雾，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55%。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音量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1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9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2，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今晚呢，我们来回顾一场7月20号的环球芭蕾荟萃音乐会。那么下半时段呢，再来说说今年的八月合唱节。7月20号的环球芭蕾荟萃是国家大剧院的暑期艺术之旅，以及2018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的重要的内容，由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带来的一场芭蕾作品音乐会。那么作为一支专业的芭蕾舞团的交响乐团呢，他们来演奏芭蕾舞音乐当然是最拿手了。那天晚上他们演奏了几首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中外芭蕾舞组曲，包括《虞美人》、《斯巴达克斯》、《牧场竞技》、《达芙妮与克洛埃》等等，把足尖舞影当中的梦幻片段用交响乐的形式来浪漫演绎出来。首先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们的开场曲《虞美人》组曲。 首《虞美人》呢，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吴祖强和杜明新联合创作的舞剧音乐。这首曲子充分了显示了这两位作曲家的艺术才华，作品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很高的艺术价值。刚刚推出的时候就曾引起过不小的轰动，堪称是经典之作。舞剧《虞美人》讲的是海底美丽善良的虞美人爱上了人间勤劳勇敢的猎人，但是遭到了凶恶的山妖阻挠和破坏。在人参老人的帮助下，猎人和虞美人终于战胜了山妖的魔法，最终历尽千辛万苦，和正直勇敢的猎人结成了一对幸福的伴侣，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一部神话题材的作品，所以呢，在音乐当中我们能够听到很多奇妙的，甚至带着一些怪异的色彩。这部舞剧《虞美人》首演于1959年，舞剧呢分为九个部分：海滨拂晓、人参舞、虞美人和猎人的双人舞、水草舞、珍珠舞、珊瑚舞、24个虞美人舞、三女妖舞、婚礼场面群舞。其中呢，虞美人和猎人、山妖的双人舞、海底世界当中的珊瑚、水草、珍珠舞以及诱惑猎人的蛇舞等等片段，都是相当精致的段落，经常被单独演出。 虞美人呢，堪称是中国舞剧探索洋为中用的一次非常成功的实践，应中国交响乐团之约，作者在1961年把它改编成了六个段落组成的音乐会组曲，分别是人参舞、珊瑚舞、水草舞、草帽花舞、24个虞美人舞、婚礼场面群舞。那么今晚我们听到的就是改编的组曲音乐。虞美人组曲之后，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带来的是哈恰图良的作品《斯巴达克斯组曲》。克斯芭蕾组曲是俄罗斯著名的音乐家哈恰图良的第三部芭蕾舞剧《斯巴达克斯》当中的音乐，创作于1950到1954年之间。哈恰图良的创作呢，具有亚美尼亚民族豪迈的风格那样的一种音乐特色，而且呢，他受到法国印象主义派的影响，听上去热情、乐观、富于色彩。 这首斯巴达克斯组曲旋律丰富，具有高超的技巧，音乐从诞生开始呢，就被人们誉为新古典主义的传世之作。舞剧《斯巴达克斯》讲的是公元前一世纪，沦落为奴隶的斯巴达克因为体格健壮被选中为决斗士，他跟女奴弗里吉亚相爱了。为了找回自由，斯巴达克和不忍相互厮杀的决斗士们愤而揭竿起义，罗马军队节节败退。为了揭露克拉苏的虚伪，斯巴达克在和克拉苏决斗获胜之后释放了他，但是最终在克拉苏的情人埃基娜的挑拨下，起义军是腹背受敌，被克拉苏镇压，斯巴达克也在战场被俘。弗里吉亚来到斯巴达克战死的荒野上，哀悼伟大的英雄，缅怀自己的爱人。说为了写好这部舞剧音乐，哈恰图良曾经多次去意大利罗马体验和感受古代决斗士在竞技场当中人兽大战的遗风，这使他很快就从中找到了他创作舞剧音乐的灵感、基调和适合的节奏与旋律。 就在20号晚上，炎炎夏日，大雨刚过，北京房劝东广场传来了悠扬的乐曲声，引来不少市民去驻足观看。原来国家大剧院的漫步经典音乐会正在举行户外直播活动，大屏幕上正在上演的就是这场芭蕾作品音乐会。上班族们结束了一周的工作，市民们在晚饭之后外出散步，不少游客呢也被北京房的音乐所吸引了。活动的现场呢，先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弦乐四重奏的现场演出，之后呢就通过户外大屏幕现场直播了这场那天晚上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正在上演的漫步经典音乐会，让大家觉得很新奇很有意思。在户外散步的时候，就能跟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里的观众同步欣赏到这场精彩的音乐会。转播的是下半场的演出，科普兰的牧场竞技组曲和拉威尔的达芙妮与克罗埃第二组曲。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呢，是国家大剧院的原创音乐品牌，从2009年开始推出的。每年夏天都会以古典音乐特有的轻松愉悦的演出方式来吸引大家到大剧院去感受与众不同的消夏音乐时光。那么今年呢，漫步经典音乐会第一次来到了北京房，在那里古典音乐打破了剧院的围墙，联合网络广播等多种媒体进行了现场直播，为大家带来了接地气的、亲切的、熟悉的古典音乐。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回顾的是7月20号国家大剧院的环球芭蕾荟萃音乐会。那么到这里，上半时段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今年的八月合唱节。我是云云，进一段广告，稍后下半时段马上回来。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由朱亚文、郑元畅、李佳航主演的电视剧《合伙人》登陆北京卫视。与电影《中国合伙人》一样，《合伙人》这部都市创业励志剧讲述了三名大学生白手起家，一步步打拼成行业领军人物的故事。剧版《合伙人》以互联网创业大潮为原点，选取了多个电商大佬真实的创业经历，再现了一段上世纪90年代末热血青年的逐梦过程。继续来关注，8月18号起，篮球竞技真人秀《这就是灌篮》将在浙江卫视和优酷播出。这档节目集结了全国来自不同年龄、职业身份的100多名热爱篮球的青少年，通过多轮激烈的篮球对战，最终在篮球少年们中角逐出最有价值的球员。据了解，节目采取3-3篮球比赛形式，是考虑到相对于大众熟知的 NBA 5-5篮球比赛，3-3篮球更加注重个人能力，鼓励更多的肢体对抗，从而使比赛更具观赏性，更有综艺感。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下面我们来说说今年的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每年国家大剧院的合唱节都会在八月举行，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传统了。那么今年八月合唱节将在八月二号拉开帷幕。今年的阵容将会有来自中国、英国、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四个国家的8支合唱团陆续登台，带来8场别具特色的音乐会。首先我们来听听吧，天空合唱团的作品《卡秋莎》。 上吊着，柔美的琴声，卡秋莎唱着。 刚我们听到的这支天空合唱团，他们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充分发挥女声合唱的演唱特点，把作品的深刻情感和内容融进纯真、甜美、空灵又质朴的音色当中。天空合唱团呢，是华中师范大学的合唱团，他们的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时间是8月3号。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是天空合唱团的另外一首合唱作品《葡萄园夜曲》。此和谐美妙的和声，给人的心中带来一种美好又宁静的感觉。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这支乐团合唱团将会在著名合唱指挥杨红年的执棒下，在8月2号为这一届合唱节来启幕。2018年呢，是这支合唱团成立35周年，团员们将会表演《让我们荡起双桨》《青春舞曲》等一系列大家耳熟能详的童声经典之作。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杨红年少年合唱团的作品《长歌行》。 为国家大剧院每年暑期主打专业合唱的一项品牌系列演出，八月合唱节和五月音乐节漫步经典音乐会一起构成了北京夏季舞台上的一条亮丽的主线。那么今年八月合唱节的主题呢是致青春，特别邀请了国内外知名的青少年合唱团来呈现不同风格不同地域流派的曲目，用纯美的歌声唱出飞扬美好的青春。15周年的华中师范大学天空合唱团将会亮相八月合唱节的舞台，这是他们刚刚结束环法巡演系列音乐会之后的第一场演出，将会以合唱团的最佳阵容来亮相。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天空合唱团的作品《山在虚无缥缈间》。天籁之声能够荡涤人的心灵，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天空合唱团的《樱花》。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国家大剧院的八月合唱节，八月九号，维也纳少女合唱团将会登台表演。这支合唱团呢，是由30位来自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的少女们组成，而且呢，他们会穿着维也纳的传统民族服装来呈现最具奥地利风情的音乐会，还特别为我们中国的观众努力练习了中文歌和民间舞蹈，非常值得期待。再来看8月5号，8月5号呢，来自英国的圣三一男童合唱团将会以少年纯美的合唱带来一场流行摇滚民谣作品融合的音乐会。圣三一男童合唱团呢，在过去50年里一直活跃于英国的音乐界前沿，合唱团的成员呢都是小学生组成的，他们都是来自于英国伦敦最顶尖的私立学校之一圣三一学校。圣三一男童合唱团呢，有24位男童高音组成，他们会定期的参加 BBC 逍遥音乐节，并曾于2006年在英国女王80岁的生日舞会上为女王献唱过。那么8月5号，我们将一睹这支男童合唱团的风采。下面我们来听一支同样来自英国的著名合唱团——国王歌手合唱团，他们曾在大剧院演出的作品。我买了一只猫。 I bought me a cat, my cat, please see. I put my cat in the yonder tree. My cat says fiddle I fee. I bought me a duck, please be. I put my duck in the yonder tree. My duck says quack, quack.My cat says fiddle-a-dee. I bought me a goose, my goose, please, please. I goose, my goose, under yonder tree. My goose says quack, quack. My duck says quack, quack. My cat says fiddle-a-dee. Fiddle-a-dee, I bought me a hen, my hen, please, me. Good hen. 这是来自英国的国王歌手合唱团，一共6个人，6张嘴，他们几乎从来不用任何乐器的伴奏，但是他们演出的和声效果却是无比的丰富。他们在舞台上非常的轻松活泼，经常把台下的观众逗笑。 My cat says fiddle-a-dee. I bought me a cow, my cow, please be. I stole my cow and be on the tree. My cow says, my pig says, gravy, gravy. My hen says, shimmy, shack, shimmy, shack. My goose says, quack, quack. My duck says, quack, quack. My cat says, fiddle-a-dee. Oh, fiddle.My pig says, gravy, gravy. Shimmy, shack, shimmy, shack. My goose says, quack, quack. My duck says, quack, quack. 今年国家大剧院的八月合唱节突出的主题就是青春，希望在青春洋溢灵动纯净的天籁之音当中，让大家度过一个浪漫欢乐的音乐之下。到这里呢，今晚的国家大剧院节目也要和您说再会了。今晚我们回顾的是7月20号的环球芭蕾荟萃音乐会的精彩片段，以及今年的八月合唱节。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下周日晚上9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近期的精彩演出。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周末夜现场节目，祝您周末快乐。 My cat says fiddle I fee. Oh, fiddle. Oh, fiddle. Oh, fiddle. Ooh. Oh. 成。